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出了电梯，谭燕西牵着他的手往停车位走去。就挨着他的停车位旁边的空位上，车灯微微凸起的标志性设计，车尾尖银色的 Panamera， 重点是这车是墨绿色的，却不是纯粹的墨绿色，灯光下能瞧见很低调的细闪的银色的偏光。周迷不由地哇了一声。谭燕西抱着手臂向他说明专门定制的车漆，但这颜色就比别的配件要贵了。这车也不是瞎买的，是考虑了颜值、他的心理承受能力、大众推荐等各项因素的综合选择。 怎么样，这盲盒开得合不合心意啊？ 周迷还能说什么？他只能学所有被宁性的红颜祸水，踮脚双臂将谭燕西脖子一搂，往他脸上亲了一下，笑着开口： 老公真棒。 谭燕西表情可堪惊恐。谭燕西晚上9点到家，跟生意伙伴办聊生意、办联络感情的筹作局，进门开灯解领带，往主卧走去。他喝了酒，原是想先洗个澡，走近才发现旁边书房门半掩着，里头有灯光。推门一看，周迷屈腿坐在办公椅上，面前书桌上摊开着笔记本电脑，屏幕亮着，他没再使用，只是抱着膝盖发呆。他出生的时候，周迷方才回神，转头看他一眼。 你回来了。 谭燕西走过去，座椅的高度正好让他一抬手就摸到他的头顶。 你不是说加班吗？怎么在家外头灯也不开啊？ 用不着加了，策划做到一半被主编否决了，刚就跟他沟通这事儿呢，没用。 周迷轻轻耸了耸肩膀。 这么多人的心血全白费了。不过你该高兴了，因为我原定的出差计划也取消了。 谭燕西不以为然，手掌抚着他额头，将他的脸扳得仰向自己寸许，语气格外温和。 我们明明也受了委屈，我高兴什么呢？ 周迷表情倏然又沮丧两分，被人安慰后的自然反应。谭燕西又问： 吃饭没？ 没。 谭燕西不意外，绕到前头去，双手直接将他拦腰一抱。周迷吓得双臂紧紧攀着他的肩膀。 哎呀，要掉下去了。 不会。 到客厅沙发那儿，谭燕西将他放了下来，掏出手机来问他想吃什么，他来点餐。周迷身体往下溜，头枕在谭燕西膝头，双脚叠放搭在沙发扶手上。 想吃谭总煮的粥。 谭燕西比他更一本正经。 没有，打烊了。 那就随便点好了。 谭燕西帮他点了一些汤点，因为记得姚妈什么时候跟他提过一嘴，说周迷跟他说的，有时候工作太累了，就想吃一碗他做的热乎乎的馄饨。他料想这时候周迷也不愿意出门过去姚妈那边，偌大个北城，想吃碗馄饨还是不难的。等餐送到的这时间，周迷就这么躺着，他揪了谭燕西的衬衫嗅了一嗅，一股淡淡的酒精的味道混着他身上浅淡的香味，意外地叫他有些着迷。谭燕西的习惯性动作，手指轻轻抓了一把他的头发，问： 怎么这么难受啊？ 周迷没精打采地点点头。谭燕希告诉他，有时候他也会毙掉手下的一些提案，但不是因为东西不好，而是站在决策者的立场，他需要更综合全面的考量，涉及隐性风险，涉及投资回报率，涉及提案能不能嵌入公司当前的发展版图。或者不如说，做老板的总是趋向于保守和稳妥。 我才不要共情你们资本家，道理我都懂，可毕竟那是自己的心血，而且如果选题最初就被否决，我也没这么难受，现在都已经做到一半了。我当然知道他做这个决定一定是深思熟虑的，但就是 通常这种情况，我会在事后给提案被否决的员工别的什么奖励。如果我器重这个人，不会轻易让他寒心啊。你等着吧，你们主编呢一定会对你有所表示。 可你怎么就知道我主编就器重我呢？ 这还用说吗？我们迷迷是谁啊？ 你今天说话可真好听，不劝我辞职啦？ 这不马上就该劝了。 周迷提前抬高手臂去捂他的嘴。 好的，打住，我们来学习一下留白的艺术。 周迷和谭燕希结婚后，宋满也不拘着，群里面跟姐姐姐夫打声招呼就会往姚妈那儿去。那小洋楼的书房快成了兵家必争之地，人人都喜欢，但最终是宋满赢了。他一堆的油画画材放进去，大家也不知画布上颜料干没干，动不动的轻易不敢给他挪开。宋满自己都后知后觉，等发现这书房怎么快成了他一人独享的了，抱歉得很。这天一起吃饭的时候，跟谭燕希开口， 回头我就收拾一下，主要这书房的氛围太好了，尤其是窗户，很有自己是专业画家的代入感。 你喜欢就继续用着，你过来要妈也高兴。 我下次想带小白过来玩，可以吗？ 宋满在别的方面都神经大条得很，唯独面对白朗熙，有独属于少女的纤细。读高中那会儿，敏感的自尊心让他从来不肯邀请白朗熙去家里玩，后来成熟些了才知道那有什么的，喜欢你的人又怎么会以你居住的环境来论你的灵魂。姚妈一直听说白朗熙其人，也没照过面，忙不迭开口， 哎呦，赶紧带过来我瞧瞧。 宋满又看向周迷和谭燕希，周迷笑着开口， 都随你。 等吃过饭，周迷帮着姚妈打理了一下厨房，再出来时，宋满和谭燕希也不知聊的什么话题，怎么就聊到了嫁妆上头，两人的对话离谱得很。 那当然，到时候是我们做姐姐姐夫的给你准备嫁妆，而且啊，我知道姚妈那儿有一副传家的老镯子，哎，说不准就送给你了。 那我可不要，因为我觉得姚妈多半是要留给三哥你跟姐姐生的小孩的。 你这么说我倒也觉得有道理。 镯子什么样我能偷偷看看吗？ 姚妈藏得深。 那你赶紧跟姐姐造人，我就能看得见了。 谭燕希深以为然的点头，周迷听得无语极了。 你们两个有没有一点良心啊？算计我就算了，还算计姚妈。 而周迷没想到，身后竟传来姚妈乐呵呵接话的声音。 镯子有两对，给小满一对，另一对我就等着什么时候抱你和燕西的孩子呢。 这头谭燕西望着他似笑非笑，置身事外的一种无辜。 乔乔， 我可没催你，都是他们催的。 合着被算计的就我一个人？夏天到了，持续高温，混杂着烟尘的热浪滚滚。谭燕西动性，带周迷去一个地方，那是老爷子在遗嘱里留给他的那间老房子。他甚少过去，出于恻隐之心，此前照顾老爷子的保姆他没有将其解雇，让他继续住在这儿，经常料理打扫。盛夏时分，那附近整一片都是浓荫匝地，院子里的枣树枝繁叶茂，一推开门便觉得里面凉意森森。周迷第一回来这儿，进去之时不由得感叹了一声，真是个纳凉的好地方。听见动静，那保姆迎出来，见是他们过来，很是惊讶，又赶紧准备端茶倒水的招待。谭燕西让他先不用忙这些，出门买些水果回来吧。谭燕西牵着周迷到枣树下的石桌旁坐下，夜间筛落的点点光斑投在石桌上，像水波一样微微荡漾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